所以你到了60岁，元气耗费大半了，你血压还低的话，我告诉你，脑萎缩，啊，在旧社会，啊，吃不上穿不上的时候，好多父母爹娘，是吧？为了让孩子们能吃饱，把自己饿坏了、饿病了，甚至有的饿死了。人体也是如此，在人常年低血压的过程当中，元气大亏，人饿得腰弯了，饿得背驼了，饿得脑萎缩了。这个饿不是人吃不饱饭，而是人的五脏六腑它没有气血濡养所得的病，是不是？那么气血从哪里来啊？是你吃补血药补来的？是你打针输液挂瓶子挂来的？还是你到医院到血站你输血输来的？这些都不是。人呐，有两个本，一个叫先天之本的肾，一个呢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所以祖国中医上说，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源泉。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30个点穴验灵五脏实穴，我们讲到了中脘穴。中脘穴呀，它归属于人的任脉，它的位置在脐上4横指，啊，肚脐上4寸。怎么取啊？怎么取穴呀？人的4横指为3寸，脐上4横指再加上一大拇横指，也就脐上5指呗。啊，这大家取穴准确。那有的朋友说呀，我取了不准怎么办？没事儿，因为我给大家在讲30个点穴验灵，讲中医点穴按摩法的时候就告诉过大家伙啊，叫循经取穴。啊，经络是什么呢？经络就是道，是气血的通道。穴位是什么？穴位是门啊，是不是啊？哎呦，第一个门走错了不要紧，只要你在这条路上你没离开这条经络啊，就可以了。中脘穴脐上4寸，用手指头鼻着是4横指，再加上大拇指1横指宽，一穴调4脏啊，4个脏腑，一个是脾胃不和循中脘，一个是肝胆不和循中脘，还有呢就是胰腺炎、结肠炎、胃炎、胆囊炎4炎循中脘，尤其是胃痉挛的朋友，中脘穴是一按灵的。怎么按？有的朋友拿钢笔帽按，是吧？那都不对啊！中脘穴一定是揉按，自我按摩疗法，手4指握拳，拇指按在你中指的指关节上，这样一来，你大拇指的指关节就暴露出来了，和按膻中穴的方法是一样的，以大拇指的指关节抵于你的中脘穴上，缓缓的轻揉，向里揉3-4圈，向外揉3-4圈，一按一松，张弛有度，啊，张弛有度。那么中脘穴第一，它调脾胃不和。什么叫脾胃不和？干吃不长肉的是脾燥，有了火把食给化掉了，所以干吃不长肉的人上火，火把营养化了，所以你干吃不长肉。喝凉水都长肉的也是脾胃不和，体内有湿，你喝凉水长的肉不是凉水变成肉了，是水肿，是你体内的湿气变成了脂肪，变成了水肿，所以胖人多湿就在这。那么中脘穴调和脾胃，瘦子要按能长肉， 胖子要按能减肥，但这个减肥不是跑肚拉稀，是化掉体内的水肿和水湿啊，这大家知道。中脘穴调和肝胆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这肝和胆老打架，它就搅得四邻不得安生，是吧？胆囊一发炎，得胰腺炎，得胃炎，得结肠炎，你看看。所以肝胆经疏通的七大疗法我讲过，这儿我不多说，但是请大家记住，中脘穴按揉对肋下的胀痛有特效，尤其是揉一揉中脘而打嗝了，或者有的打屁了排气了，这就叫开窍。哎，揉一揉胃不疼了，这叫经络疏通，肚子不胀气了。哎，揉一揉吃东西很舒服了，这就调和脏腑啊，调和脏腑，这是调和肝胆。另外呢，中脘穴的按摩还可以去四炎，刚才我讲了，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还有呢胆囊炎，我们可以在中脘穴为核心，哎，来给它做上一个螺旋的啊涡流磁场，可以把磁石啊中心磁对准中脘穴，中脘穴的上下左右各一个，哎，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调和四炎。这是中脘穴五脏十穴它的点穴按摩法，大家呢可以到各地的养生堂把这落实好学习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主国中医说呀，说上医者治胃病不治乙病，好多人呢对这句话的理解呢有歧义，认为啊这个医生啊不是没病找病吗？哦，治胃病没得病给人治啊，不治乙病有了病不给人治，这什么医生啊，见死不救吗？实际上啊，这是好些人呢对祖国中医的一个曲解。什么叫治胃病？这个胃不是胃肠的胃，是未来的胃，指的是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尚未形成之前就阻碍了疾病的形成。哎，就像打阻击战一样，是不是？我知道敌人打这儿过，我提前埋伏好了，你刚搁这儿过来我就把你消灭了。那么治胃病实际上就是要把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叫小病而治啊，小病而治。那不治乙病是什么道理啊？这个不治乙病绝对不是说医生啊见死不救，而是告诉大家呢，不治乙病是不要等到已经病入膏肓再治。实际上啊，上医者治胃病不治乙病这两句话是一个意义相同的一句话，只不过这个后一句强调了前一句罢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老百姓为什么看病贵。在四川成都身体感觉不舒服，是吧，来实施呢中西相结合的养生疗法，但是可能刚听广播有些呢了解的还不太透彻，结果呢就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没查出来什么病，于是呢还不放心，结果呢就来了个什么呢，住院检查。 好吧，这一住院十天，检查吧。这个检查可不是白查的，是吧？你得花钱呢。短短的不到十天，检查费花了10000块，还是没查出来个名堂。我说就你这么查法啊，没病啊都查出病来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现象啊？这现象呢，就是啊，国家呀，说坚决啊反对的，叫过度医疗现象。啊，医生有病不检查不住院，啊，病人有了病，讳疾忌医，这叫什么？哎，这是医盲，该查的不查。那么还有一种医盲的现象是啥呢？叫不该查的乱查，啊，不该治的乱治，结果呢，就容易啊把不是病的病给搞成病了。那样一来呢，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咱们中西医相结合，它也能够让百姓朋友呢做到疾病的一个早防啊，早知早治。而我们这不是医院啊，我们用的不是临床的检测手段，我们遵循的原则呢是祖国中医脏腑经络的理论，也就是呢根据先辈的好多的经验的总结，来帮助大家呢实现的疾病的一个早防早治。也就是我常给大家伙说的，人白病跟五脏啊，跟五脏。你比如说人得了眼病，好多人就会到五官科去吃治眼病的药。好多人呢脚丫得病了，脚不丫得病，他就会到什么呢？皮肤科去治皮肤病，是吧？哎，有的人呢改小便出问题了，他就到泌尿科去治泌尿系的病。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哎，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啊。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来分析人体啊，它绝对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要究其根源，叫正本清源。好多人到药房买药，他都知道看说明书，你看西药他毒副作用都写得很清楚，那中药多半呢不写毒副作用，不写并不代表没有。中药毒副作用它更缓慢，它的伤害得更严重，所以自古来便有什么呢，庸医杀人不用刀的说法。所以在这儿呢，我提醒大家，是药都有毒，无论中西，用药都会伤肝肾，一定要慎重。但是是不是药有毒我们就不能用了呢？上也不是啊，有时候呢为了救命，我们只能舍居保塞，承担暂时的承受一段时间的药毒，但是一旦病好了就一定要停药，而且呢别忘了把药物对人体的伤害用养生的方法把它弥补回来。另外啊，大家还要知道，在人体啊得病之后啊，在人体得病之后，我们绝对不要对病治病，一定是先找病因。因为不管人得多重的病，你记住，都是你生活饮食情志，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你的问题有悖于科学的养生之道，你的身体呢才会跑偏，才会得病。所以治病光治病是治不好的，一定要治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呢还在于生活饮食， 这也就是养生之道的关键啊。好了啊，这个咱们不多说，咱们下面呢接着给大家说三十个点穴一按铃。咱给大家讲了啊，眼病的点穴一按铃，鱼腰穴调眼睑下垂啊，调口歪眼斜，调目红肿痛，这是鱼腰穴点穴按摩法，叫经外奇穴。那么阳白穴呢，阳白穴主要起到的是明目退翳的作用啊，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啊，要注意阳白穴的按摩。阳白穴鱼腰穴按摩配合凉白开洗眼劳宫穴敷眼的方法，那么对人的养生保健呢就更大有好处了。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专门治上火的一个经络点穴按摩方法啊，这个穴位的名字呢叫太冲啊，太冲，它的位置呢是在人脚背，脚背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连接缝，也就是北方话讲的叫脚咖巴。哎，什么叫脚咖巴？就是小树杈那分叉的地儿。哎，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连接处向足背方向两横指啊，两横指两根呢脚筋的凹陷处，这个穴位呢叫太冲啊，太阳的太，冲冲锋陷阵的冲。这个穴位的归经呢属于竹厥阴肝经啊，它调治一切的上火的症和肝气郁结的症。但是呢讲这个太冲穴按摩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说什么叫上火啊。现在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越来越多啊，有朋友问什么，我拿红花泡脚啊，我高血压，我血压泡高了啊，眼睛泡红了，是不是啊，说我拿红花生姜泡脚我上火呀。听了这些我感觉很可笑啊，很可笑，简直是无稽之谈啊。因为你拿红花生姜，你记住你泡的是脚，你没拿它洗头，它上的哪门子火呀？上火这个是祖国中医固有的一个辩证的名词，上指的是方位啊，你走到你是脑袋在上还是脚在上啊，一定是头在上。所以呢胸口痰中往上为上焦啊，肚脐往下神阙往下为下焦，痰中至神阙中间这块叫中焦，这是中医的三焦辩证。那老百姓常说的上火上火，实质上是中医的一个专业术语，准确的全称叫上焦有火。那么火从哪儿来呢？淤血生内热。所以什么叫上火呀？你不要认为你体内呀着火了，着到上面去了，不是的，是你体内的上焦出现了淤血，淤血而生热毒，这叫上火之症。好啦，我教大家的三大基石木桶玉足养生法我给大家讲过呀，一定要用热水泡脚，这水热到什么程度？42度往上啊，42度往上，水必须是温热的，热而不烫。对于风湿类风湿的我还教过大家水针疗法，而对于像糖尿病高血压病静脉曲张，水温严格控制42-43度，最高不允许超过44度，是不是？你用红花生姜泡脚你上火了，你脚在上还是头在上？哦，你泡的是脚，头在脚的上面，头叫上焦，脚叫下焦。我告诉你木桶玉足可以治上火，原因是脚在下，我们木桶红花生姜泡脚起到的是温下焦，温经散寒的作用， 如果你经常爱上火，太好了，把你泡脚水里加勺盐，红花生姜加盐的泡脚方法，调制的是下焦寒上焦火，引火还能归元。那至于有些朋友问到了，说我来月经的时候红花泡脚会不会活血呀，我这个在十几年前就给大家讲过。那么请问你吃的驾药都没有效果，你把驾药扔水盆里泡脚，难道你的脚能比你的胃吃药吸收的还好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不管你是月经期也好，胃肠道出血的病人也好，你都要知道，你泡脚水里边的红花，它顶多能渗透到你脚的皮肤当中，来活化脚的皮肤的微循环。也就是说，你不是大象，你那个脚也不是大象的鼻子，你吃着没有药，没有效果的药，你用脚来泡，你的脚是吃不了药的。所以呀，好多人呢学习了我的木桶玉足疗法，但是有人开始搞歪门邪道，吃着不见效的药配了方子说泡脚能起作用，我感觉很夸张，很有水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木桶玉足 70% 的作用在于热水和木桶，而那 30% 是泡脚的作料，通过对脚对下焦的作用来协调全身，而绝对不是拿脚来吃药。这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确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大基石啊，木桶玉足、壮督推任、晨起醒脑三事啊。那期间呢，有的人就问到说，这孕妇能泡脚吗？尤其是孕妇能用红花泡脚吗？还有人问，那个女同志怀了孕能推肚子吗？啊，放心，完全可以。女同志啊，想怀孕，我给大家重点强调过，怎么才能怀孕呢？为什么现在社会那么多女同志得上不孕症啊？其中啊，在不孕症的当中有一大类型，就是我们中医辨证宫寒不孕。宫寒有哪些表现呢？哎，慢性的宫颈炎、白带清晰、痛经、子宫壁呢比较薄，这样的女同志是不容易受孕的，即使怀上了很容易流产，即使不流产，将来生下的孩子先天性脾胃虚寒、肚子疼。所以说这是病，这病怎么治啊？吃药，吃那些大寒大热的药，会把胃吃成溃疡，甚至吃成胃出血的。那怎么办？木桶玉足啊，尤其是红花生姜来泡脚。红花活血化瘀，但你一定记住，红花没办法活全身的血，因为你这红花顶多就在脚皮肤这儿进行微循环的渗透呗。你真当这红花通过皮肤进入全身血循环，循环到心，循环到脑啊，你把你红花当什么了？你当核燃料呢？说这个千万不要夸大。所以女同志啊，有宫寒痛经的，不管你在月经期还是你已经怀了孕，记住都可以用咱们养生疗法的红花生姜木桶玉足法， 木桶泡脚取的是木的生发之气，红花改善的是脚的微循环，它没法加入体内的大循环，对不对？哎，另外生姜呢驱风散寒啊，所以这样呢不但呢可以对宫寒不孕的女同志达到调理，使您呢早日啊孕育胚胎，同样呢对于已经怀了孕的女同志的手脚寒凉，你照样可以用红花生姜来泡脚。如果你的手凉脚凉好了，你就可以养成白水泡脚的好习惯，这样呢你将来生的娃娃他没有肚子疼的病，而且坚持泡脚呢可以预防女同志怀孕后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妊娠期的糖尿病。为什么有的女人怀了孕得糖尿病得高血压？实际上啊，这个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说明你的体质弱，脏腑不协调。原来一个人呢勉强活着，现在呢两个人来吃营养，你负担不了了，结果呢心肾负担出现高血压，脾肾负担出现糖尿病，怎么办？你照样可以用我的养生疗法来调。下面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是吧？好多听众朋友啊最近问到了富贵病，问到啊糖尿病、痛风、脂肪肝，实际上这个问题啊很有争议，这一直是中医和西医争论的一个焦点。哎，就像过敏一样，西方医学治过敏给你用抗过敏的药，主张呢人远离过敏源，结果人越抗过敏越远离过敏源，结果过敏的种类就越来越多，所以西方医学治过敏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那就说明啊他走错了路。而祖国中医呢，哎，把过敏呢认为是脏腑失调了，而且呢从中国文化从字面的意义上我们来认知和了解什么叫过敏。过敏就是过度敏感呢，你包括有些人花粉过敏，是吧？难道是花粉有毒吗？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毒偏你有毒？所以过敏呢不是过敏源的错，而恰恰相反，是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医常讲，祖国医学说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过敏的人恰恰缺乏正气。那你是用抗过敏的药继续削弱正气呢，你还是给他提高正气啊？所以不同的选择绝对是不同的结果。好，那咱回头说，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糖尿病被归为富贵病，其中的一大病因就是饮食不节啊。啊，原来苦日子过多了，现在生活条件刚好了，好了，我得把以前欠的吃回来，胡吃海塞，猛吃猛造，天天过年，好了，闹出个富贵病，将军肚、脂肪肝，还生了痛风。人体内的脂代谢紊乱叫脂肪肝高脂血症，人体内的糖代谢紊乱叫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人体内的嘌呤物质说白了就是蛋白代谢紊乱引发尿酸高形成痛风。那么医生就告诉你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哦，一下子忌口忌了好多，你不吃你就不犯吗？好了，原来是撑出了病，现在要活活饿死。所以现在好多糖尿病患者一半啊是死于并发症，而另外一半呢恰恰是因为糖尿病过度饮食控制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而这个并发症不是糖尿病固有的，是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哎，矫枉过正所导致的。给大家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很容易说明问题。你说我穿鞋走路走多了把鞋给磨破了， 难道你为了啊不让鞋破，你还要光着脚走路不成？那难道把脚磨破了，你还要鞋有什么用啊？说一样的道理啊，人的心肝脾肾，我们这五脏啊，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人穿在脚上的鞋一样啊，磨破了，磨破了修上，修上接着穿。哎，但是你记住了，原来是走路走多了把鞋磨破了，现在呢你把鞋粘好了，你就甭走那么多路，你的鞋也不会磨破，脚也不会磨破。那么把这个落实到富贵病、糖尿病、脂肪肝和痛风病的防治上，你原来是因为吃的太多了把五脏六腑给吃坏了，哦，从此之后阴噎废食不吃了，少吃，你认为你的病就会好吗？不是的，一定要把它修好。那么人体是有一个自我康复和自我愈合、自我修复的功能，这个功能呢，现代西方医学把它叫免疫力，而祖国中医呢，把它称之为人的元气。啊，人的元气滋养五脏六腑，人体除了元气之外还有中气啊，还有中气，还有营气、胃气。那么这个宗指的是祖宗，叫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气呢，它就好比那公务员一样，哎，它是做政府工作的，保持社会秩序，说是啊，保持啊国计民生。而营气呢，营气是农民呢，是工人呢，他是搞生产的。这个营呢，指的是营养的营。而胃气呢，营气行于脉内，胃气行于脉外。胃气就是卫士的意思，也就是好比军队啊、警察呀、啊、来防卫。所以说，你像人白细胞低、免疫力差，这就是胃气不足了。你像人贫血、营养不良啊，这就属于人的营血不足了。那回过头来呢，人得腰椎间盘突出了，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慢性肾衰，人体的这些功能不好了，你不能很好的服务于人的生命了，这叫啥？这叫不作为，是不是？这就说明你身体的什么呢？生命的哎，功能出了问题，这就叫中气下陷。哎，中气下陷，韧带也松了，关节也松了，是不是啊？哎，这叫中气。而不管是人的营血，还是人的胃气，还是人的中气，而这些气的来源就是从人的元气那儿拿。所以养生是养什么呢？养生就是养人的元气。养人元气当中血，养人元气当中的元阳之气，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特别是那个慢性病患者，一定要从元气的补充，从根源上来调节人的暂时的不正常啊，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这是元气对人的作用。好了，那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说阴阳五行紫砂锅，这里边又有鱼又有肉，又有猪蹄儿，又有山楂大枣，但你别把它当成一锅肉汤，它是一锅营养汤。好在呢，它不劳烦你的五脏六腑去消化，它只需要你的小肠去吸收。所以说紫砂锅呢，阴阳五行紫砂锅又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个胃。今天的三十个点穴一按铃给大家说到的是太冲穴，它属于人体足厥阴肝经啊，足厥阴肝经。人的肝脏它主藏血啊，主藏血，肝又主人的筋，肝呢又开窍于人的爪甲，肝又开窍于人的目。所以说呀，人体啊，一切的筋，一切和弹性有关的 都和肝有关。所以人的肝的好坏决定了人是否能够长寿。哎，这个恰好也迎合了西方医学某些专家的观点，说这个人的柔韧性是人是否长寿的一个标志。那么人的柔韧性也就说了是人的弹性，你包括人的骨的弹性，你的骨头有弹性，你不得骨质疏松啊，啊，人的筋的弹性，人的筋有弹性，人不得腰椎间盘突出，不得关节炎呢。人的肉的弹性，肉有弹性，人不得肌萎缩，是不是？人的血脉有弹性，人不得动脉硬化。人的皮肤有弹性，你不得皮肤病，它不老化呀。所以我常给大家讲，人的百病根在五脏。另外，人的五脏对筋骨皮肉所主，它也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而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肝藏血，肝主人身体的曲直，就主人的弹性。难道肝是只主一个筋的弹性吗？不是的，所以肝血所濡养的，它主着人全身的弹性，是吧？好啊，人的心脏，五脏当中的心主血脉，是吧？那么这个血脉难道只是心脏一个人管着？它不是的，这个血脉呢又要濡养其他的四个脏器，也要濡养人的四肢百骸。所以啊，人的心血不足的时候，人家胆小啊，人家胳膊腿无力啊，人家容易浑身浮肿啊，人家容易失眠呐、啊，人家容易烦躁啊，人就容易视力下降。因为目得血能视，你肝残的那点血如果没有心脏所主，它照样也不能养你的目。所以是吧，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啊，相互的关联啊。太冲穴属于足厥阴肝经，我们通过点穴按摩就是为了疏通经络。那么肝经不通，人就容易上火。你比如老百姓常说的一些上火症，头疼啊，眩晕呐、啊，高血压，是吧？包括什么呢？哎，咽喉的肿痛，扁桃腺的发炎，甚至癫痫症的发作，这些呢，都跟肝经瘀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按太冲穴，它所调治的病症很多，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不是一穴包治百病，而是一经通百病。那么这个经所讲到的就是人体足厥阴肝经，对头疼、眩晕、崩漏、癫痫、痛经、中风、带下、疝气、小便不利、口眼窝斜、目生红肿，太冲穴可以一按灵。那么太冲穴的点按方法，大家一定要轻轻的点揉，在轻轻点揉的过程当中，可以沿着脚趾缝的这个方向往前推，一直推到呢什么呢，两个脚脚趾缝先连接的地方，这个穴位叫行间，也可以进行点揉，这就可以达到疏泄肝火的目的。我们常给大家说火，而好多医生呢老是用寒凉的药来治火，实际上并不对。人的火是气血淤积而成的热毒，所以好多上火的人多半都是火力不足的人，所以一样可以补元气，一样可以木桶生姜泡脚来暖人的下焦之寒，驱上焦之火，甚至加上盐引火归元。那么同样可以在晚餐的时候喝上一小盅虫草酒，来敛肺阴，来温肾阳，让人体真正的做到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群龙无首，这才是人体啊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真正的表现。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呢咱们要重点的给大家说一说30个点穴一按铃，说的是风重于经络小中风的点穴疗法。说到中风啊，我们就得啊把大中风和小中风给听众朋友做一个比较和区分。咱们先说这风吧，啊，什么叫风啊？哎，风邪游走不定，朔行，啊，善行，朔变，这是祖国中医对风的描述，是不是？像大自然界的风一样，啊，是微风，啊，还是暴风，啊，还是台风，还是过堂风，是不是啊？是阴风，是阳风，是凉风，还是热风，是不是啊？哎，这都不同啊。自然界当中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叫自然界当中的六气。当这种六种自然现象它过于亢盛的时候，过强，便被称之为邪气。哎，便有了六邪。哎，所以大家这会儿要记住啊，哎，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当中的六种现象。你像春天，春天呢刮风啊，把土地呢就可以刮干了，动人呢不动水，这是春天的风。夏天的火和湿，哎，看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这热便成为火，万事万物得火则生发呀，所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啊。哎，有了这个火之后，便有冬不做石夏不做木的说法。你夏天你坐在木头上，因为火炙烤这个木头，木头里的水分叫蒸发，这个水是得热气而升腾的，这个水就叫什么呢？湿气或者叫暑气。哎，这你坐着你就容易得痔疮，就容易得肛门湿疹，这就是外邪。那么到了秋天呢，秋天就比较燥啊，你嘴唇容易爆啊，是吧？皮肤容易受紫外线损害啊，这都指的是秋燥之气。而且这秋燥之气呢，让绿叶变黄啊，好的树叶就落了，庄稼成熟啊，哎，这是收敛之气，也叫肃杀之气。所以说你像古代犯了法的人啊，秋后问斩，你是不是啊？哎，你包括现代社会啊，秋后，哎，秋季要严打啊，要搞这严打之风，也是这么个道理。这都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传承。冬天自然不用说了，就是寒气比较盛啊。那寒气盛的时候，人一定要蓄暖内脏，所以冬天要藏，是吧？冬天你就不要穿超短裙啊，啊，冬天呢你就不要穿凉鞋啊。为什么呢？寒气重，你肢体裸露，你的遭遇寒凉之气之后，人的元气就出于自我保护啊，他就会调体内的元气来驱寒，这就叫不藏啊，叫不藏，是吧？你像古时讲那个大家闺秀，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呀，是吧？你像那个潘金莲，他老站在窗户边看，哎，这就勾上了西门庆这样的啊小子，是不是？所以什么叫藏啊？藏就像宝贵的东西一样，就像你们家那存折，你就把它藏起来，你就不能把它什么呢放在明面上，哎，就像藏钱一样。所以冬天的收藏是干什么的呢？是为春天的生发，夏天的生长，秋天的成熟，在蓄积能量。所以啊，有这么一句话呀，这是一句诗啊，藏锋几万里，飞渡玉门关呢，啊，所以说有藏才会有将来的生发、生长和成熟。所以冬天的藏经，古语道说一冬而补三秋，其道理就在这儿。但这个藏，你像那个我们看电视连续剧韩剧，或那韩国的老爷子老太太到冬天了，老太太就说了，哎呦，入冬了哈，这人老了，咱们得吃点补药啊。你看，我们一看这个，我们就笑了。你看，这叫什么呢？哎，这就说明啊，他们在学习汉方医学。啊，在国外好多人把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叫汉方医学，说明他们学的就很不到位。中国人讲过，食补胜过药补啊。所以呢，我们冬天怎么补？喝保元汤啊，是吧？喝虫草酒啊。哎，喝保元汤养的是元气，而冬天呢，填固肾精，你元气足，你的肾精藏的就足。那为什么还要喝虫草酒啊？啊，就像过年了，啊，儿女啊都回到家了，你们回来谁都不干活，老头老太太是不是要累病了？啊，你这兄弟姐妹回家了就开始打架吵架，你说是不是给老人添堵啊？说一样啊。到了冬天，五脏六腑的气血都回到脏腑这儿了，气血淤积，就和过年的时候火车站的春运一样，它是不是要啊堵车呀、啊？要拥挤啊？那国家就加大警力进行疏导啊，这条路就是进站的，这条路就是出站的。是吧？还要防扒窃，你看，这叫春运，啊，那人体呢？这气血都回到五脏了，怎么办呢？他能不能打架呀？啊，所以冬天好多人为什么上火呀？口舌起疮啊，就是你体内的气血啊瘀滞了。所以冬天吃萝卜，吃萝卜既可清凉，又可行气。说冬天养生吃什么？喝虫草酒。啊，酒可以活血化瘀，是吧？同时呢，虫可以敛肺阴，草可以温肾阳。这样呢，既啊填固了肾精，又防止生内燥。你看这冬季养生，这一年四时，啊，一天四时呢，晚上，而晚上人不能吃太多了，是不是啊？哎，你吃的太多了呢，哎，你的体内就会形成壅滞，那叫富贵病，而且呢会睡觉不安稳啊，劳伤脾气。所以咱们晚餐呢要小饮一杯，哎，这就可以什么呢，化解体内的痰湿，让你睡得舒坦。嘿，有的人说我多喝点，多喝不行，你多喝之后你那酒的阳气就太旺，本来是喝酒驱寒的，喝酒化瘀的，你多喝了乱性，结果呢过分的耗动了肾精，结果呢就伤了身体。所以主国中医讲的叫温补，切不可狂补，因为狂补是伤身体的。所以啊，这也就像好多老中医的性格一样啊，他很较缓慢啊，比较缓慢，而比较什么呢，有韵味，就像中国的琴声一样，哎，它悠扬和谐啊。这是给大家说到了什么呢，哎，冬季的养生啊，咱别跑题回来啊。说风呢，风寒暑湿燥火，这叫六气，过于盛变成为邪。 那么邪气又分内邪和外邪，刚才咱们讲的是自然界当中，而人体当中啊，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实际上啊，我们在吃中药或者我们在用食疗改变的是什么？大家你千万不要认为药在治病，如果你那么认为就错了，它只不过是在改变一个环境。你比如这人得了风湿，这说明他体内的风啊、寒啊、湿啊比较盛，那他的身体就在寒冬。大夏天他也像过寒冬一样，自然界的宇宙是夏天，他那小宇宙是寒冬，那怎么办？哎，老中医给他吃热性的药，哎，就像你家里烧暖气一样，吃上了他就好点了，停掉了呢，他体内还是冬天呢。所以人这个冬天，你点暖气他暖和了，你暖气一停他就冷了。所以好多人呢拿中药治病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叫什么呢？哎，只是扬汤止沸。好了，大家运用博医养生疗法，我给你吃什么呢？我给你吃的是保元汤。保元汤是寒凉温热它都不是，它就是你家里交取暖费的那个钱，是不是啊？元气可以无限制的生化，要啥给啥，想啥来啥，这就是元气。所以人有了元气，冬天可以交取暖费，夏天可以交空调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这是人这个小宇宙。除了喝保元汤之外，我还让你喝开胃汤了，把你体内淤阻的气机打开了，元气也足了，门也开了，红花生姜一泡脚，人会冒凉汗了。这是啥？这是风寒排出，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啊，冬天是凉的时候，我们人不怕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制造了一个夏天，我们心火暖一身之阳啊。哎，到了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了，我们不怕热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元气啊，元气让我们的肾精特别足，肾水就可以驱一身之燥热。哎，我们人呢不怕热，而且出现了散汗，汗液蒸发再散失热量，哦，人就形成了一个全自动的空调。所以人有元气，五脏六腑是全自动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说风，刚才说了外界的六邪，那人体内的风叫肝风内动啊，痰湿生风，是吧？特别刚才我总结风的时候叫善行朔变啊。